晚上，中国北京携张家口成功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北京奥申委一再强调说，北京一举创造了举办奥运大满贯的记录，就是说北京将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残奥会和冬奥会的城市。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北京获得冬奥会的主办权呢？我想了半天，如愿以偿吧。肯定有朋友会犀利地指出说，你张红好像不太热情，有点勉强啊，怎么也得用上现在流行的喜大普奔吧。没错，我承认我是有点矜持。其实呢，这回好多朋友都有点矜持。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当北京拿到冬奥会的主办权的时候，在鸟巢外边跳舞的大妈和观光的游客都很兴奋，坚决支持北京办冬奥会。但是我还是不能用喜大普奔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过喜大普奔，跟那时候比，现在只能说是如愿以偿。那次喜大普奔呢，是14年前2001年的7月13号在莫斯科，北京终于申奥成功。当天晚上那全北京疯了，满街都是车，都是人，车见车就按喇叭，警察也不管，人见人就挥旗子就喊，不管男女，恨不得就上去这个拥抱就 kiss。 说起那一晚上呢，至今我还有不少回味，那才叫喜大普奔。大家注意了吗？刚才我说终于申奥成功，用终于这两个字是因为在14年前那次申奥成功之前，北京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北京最早申奥是在1993年，在9月24号投票的当天晚上，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了一大堆感谢北京的话，在北京长城饭店直播的现场，观众不懂英语啊，只听北京就欢呼起来，人差不多都被举到天上。但接着又宣布两票输给了悉尼，全国人当场就被砸懵。在长城饭店的现场，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占坤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体育界的元老荣高堂、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们失神的那个表情至今回忆起来还很受刺激。那次申奥失败使得奥运会几乎像诺贝尔奖一样成了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从1993年申奥失利到2001年申奥成功，八年过去，中国国力也大增， GDP 从 3.46 万亿涨到了 8.9 万亿，翻了一番。申奥成功那一年，中国人还有两个事儿让人兴奋，一个是在神奇教练米卢的带领下，中国男足第一次杀入世界杯，另一个是在9月12号晚上10点中国入世的文件也爽快的通过了，加入 WTO 了。那段时候呢，有一个笑话，说有一老外走在北京街头，看到很多银行的招牌，中国银行啊、中国人民银行啊、中国农业银行啊等等，哎，这位精通中文的洋鬼子对他的中国朋友就说，说你们中国人很骄傲嘛，中国人就问说何以见得呀，老外就说你看满大街都是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也很行。确实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人民有点很行了，但还不敢肯定，总得闹点什么事儿出来证明一下。哎，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证明。美国人能办奥运吧，日本人也能办吧，看看我们中国人办一个最好的奥运给你们看看。现在看起来呢，在申奥从失败到成功的这八年里呢，其实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正是因为八年间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声誉进一步提高，才使再次申奥一举成功。相反的观点是，虽然八年前申奥没有成功，但中国仍然不管不顾地往前跑，说明办不办奥运会和中国发展没什么太大关系嘛。这是两个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费脑子去捯饬它，还是来聊聊为什么这次申奥成功没有喜大普奔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叫边际效应递减，这是个经济学的原理。比如一个人能吃五个烧饼，吃第一个的时候香极了，吃第二个也很爽，但吃到第五个就撑得慌，要吐了，这效应呢就递减了，最后甚至成了负效应。这些年呢，我们也办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了，也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前两天呢，又发了两颗这个北斗卫星，无人机也出口管制了，也对外技术封锁了，我们真的很行了，兴奋点也提高了。如今来个冬奥会，小意思，喜大普奔不起来了。 第二个原因是许多人对冰雪运动玩的少，每年只能玩这个两三个月，这样就嗨不起来了。和跑跑步啊打打球相比呢，冰雪运动花钱多，滑冰要有冰场冰鞋，滑雪呢要开车往郊外跑都得花钱，不如涮涮火锅喝点小酒呢更接地气。在申奥的这个活动上呢，这个咱们的这个篮球男神姚明他就很谦虚，说对冰雪运动呢哎不在行，要向速滑冠军杨洋来请教。你想啊，这多亏姚明对冰雪运动不嗨，他那身板要是摔冰面上砸一大坑，保险公司还不赔死。我觉得呢，这回对北京申办冬奥会不仅喜大普奔的没那么多了，还可能有人不高兴呢。我昨天就接到一个东北哥们的电话，说为什么不让哈尔滨申办呀，亚布力那雪多棒啊。这事儿呢我还真的认真了想了一下，北京申办冬奥会，张家口崇礼的那山上有的年份雪挺大，蓝天白雪带劲，有的年份那雪就少，少的连山都盖不住。如果2022年遇到这样的年份，那只好呢人工造雪了，那得多大的成本呢？但为什么还要让北京冒这么大的风险去申办呢？哎，我想啊，可能还是成本的问题。几年前呢，在北京奥运的总开销的这个座谈节目当中呢，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他就透露说呀，北京奥运会的总投资折合美元约42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投资，场馆建设占了最大的部分。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完成以后，除了鸟巢和水立方还经常有些活动啊，还能得到一些商业经营的收入和公共财政的这个援助以外呢，其他那些场馆，比如什么皮划艇场馆、沙滩排球场、自行车越野赛的这个场地、棒球场等等等等，在2008年以后就几乎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些场馆的维护费从哪儿来啊。你看啊，有两三千万人口的这个北京它还这样，那人口越来越少的东北如果真办了冬奥会，办完之后不是麻烦更大吗？哎，可能也是因为预见到了这些麻烦，人家美国波士顿刚刚宣布放弃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以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国力，甭说办一届奥运会，就是办它个三届五届也没问题，但关键是能否节俭的市场化的操办，而不用政府财政支持，不浪费纳税人的钱。就像一个国家也许能以举国之力造出原子弹，但要让人民吃饱，造出有商业竞争力的小轿车，嘿，那就是另一回事。中国已经超越了以奥运会为契机举一国之力发展一地基础设施的这个发展阶段，遵照常识就好，不必喜大普奔。好，最后聊几条资讯。马来西亚确认留尼汪岛的残骸属于波音777机型，目前世界上只有一架此机型的客机失联，就是马航370。吉林副省长古春丽被查，反腐38天打掉9只老虎。河北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贪污上亿，自称没有获得重用，心态失衡。媒体称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缺席泰国功夫展，正在国内接受宗教局的调查。杭州出现今年夏天首例热死人的病例，体温高到无法读取。上海一商场电梯伤人，被夹男子小腿截肢。安徽一小区发生电梯夹人事故，死者是年仅16岁的电梯维修工。江西九江一男子夜闯果园性侵守园大爷，当地警方已立案调查。好，七点红七点八卦，明天见。